而他秦锦城是从白骨堆里爬出来的人，不需要什么手段对付个刚长大的孩子，那岂不是绰绰有余的事情啊？但这回他有些于心不忍了。起身弹了一下衣摆，他从容且稳健，举手投足都带着成熟男人独有的魅力，这男人味儿扑面而来。 雷少爷放心，我说出口的话向来不会食言。 这是同意了，也不枉他刚刚的忍耐。不知道是不是雷猛的错觉，他莫名的听出了一股宠溺的味道。抬眼望去，男人清冷如常的面容配上一眼望不到底的眼睛，这哪里他喵的宠了，他宠他，这不是搞笑吗？雷少爷是被人捧哏惯了，遇到这么一个冷心冷情的玩意儿才知道自己玩不过，这心里多少呢有些落差的，失落的滋味不好受，所以不甘心了。雷猛伸手握住了秦锦城的手。 那就多谢秦总了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 轻身往男人的身边靠了靠，漂亮的眼睫冲着男人轻轻的扇动，像一片轻柔的羽毛一般要从男人的心尖上扫过去，要的就是你那一瞬间的悸动。秦锦城微怔，的确有被这又漂亮的眸子给吸引到，来不及看一个真切，小孩已经迅速地抽回身了，像一阵风似的从自己的肩侧扫过，然后扬长而去。 另外也谢谢秦总的川菜，我吃得很开心。 雷猛的背影消失在餐厅的门口，回神的秦总这才想起来，小孩明明说要请他吃饭的，为什么到最后变成了他买单了？刘琴觉得自己总裁的气息不太对，说不出是愤怒还是喜悦，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情绪，也有笑意又不似笑意，眉头纠结难平又看不出怒意，这就奇了怪了。 秦总，你还请吗？ 结账。 秦锦城扫了一眼桌子上几乎没有动过筷子的几个菜，这心思就跟这菜差不多，被某种不知名的情绪给塞得满满的，不知道要如何宣泄。雷蒙郁闷地离开了川菜馆，叫了一个车直奔雷氏大楼。秦总刚刚说出的话掷地有声，以免话长梦多，他得从雷红手上把这个职位的事儿先给确定下来。股东大会的召开还有一个月，爷爷的遗嘱他们谁也没有拿到手，现在不是掉以轻心的时候。雷蒙走进公司大楼，前台小姑娘看到他的眼神都变了，这嗖嗖嗖的冒着光，跟看到钱似的，这星星眼都不用打特效一目了然，这吓得雷蒙后退了一步，差点没能进到电梯。他跑了两步，直接就窜进了总裁的专用梯，上到顶层了。刚出电梯就听到雷红一边砸东西一边咆哮的声音，中间还夹杂着他家小婶子的骂声。他一顿饭都吃好了，可是这雷红脾气还没发完呢，到底是心性太大了，还是心胸太过狭隘了？雷猛觉得应该是后者，雷红不是心胸狭隘，他是没有过心胸啊。雷猛已身在办公室门口，并没有敲门进去的意思，光明正大的听墙角，不是第一次听到这对夫妻在这背后骂他的，可是每次都能听到新鲜词儿，这也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。也不知道过去了有多久，雷蒙打了一个哈欠，无聊地开始给他们计时。你说骂这么长的时间，他们不口干不饿的吗？反正他站的是挺累的，要不搬个椅子过来坐着。雷蒙正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办公室的门突然就开了。雷蒙本就是半靠在门上，这一开差点没直接扑进去， 幸好呢，他平衡能力却好，在第一时间呢控制住了自己的速度，不然的话可得给他这个叔叔行一个大礼不可。 哼，没家教就是没家教，居然学会偷听了，这里是总裁办公室，也是你能来的。 郭琪听了丈夫的陈述，本就是一肚子的怒气，这顿脾气下来，气本来已经是消了不少了，此刻一看到雷猛，那股子怒气又蹭蹭的涨回去了，比喝那补血药水都涨得快，回血力杠杠的。雷猛没想到这自己这还有这个功效呢，弯了一下眉眼一乐， 小婶子说的是，亏你们教养了我十几年，这家教两个字我还是没学会。 郭琪之前骂雷猛没良心，他们养了他十几年也没能把他养熟，他至今不肯叫他一声婶婶，这回倒是开口了，那还不如不开口呢。他们骂他没教养，他便说是他们没教好，到头来这不是他们自己在骂自己吗？郭琪上前就想对雷猛动手，女人骂不过的时候一般呢却喜欢挠人的脸。雷猛没打算让这个女人上手，步子还没动，雷红居然好心的替他挡了。 这里没你什么事儿，先回去做事。 这话是对郭琪说的。 你怎么来了？ 这话是对雷猛说的。问得挺自然又十分的不自然，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，似是想着接下来要怎么跟他忽悠。雷红想着跟秦锦城合作，但不想给雷猛安排职务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。爷爷过世前还没来得及给雷猛在公司里安排个职位，这要空降过去当个掌权人也难以服众。雷猛心里啊清楚这一点，雷红自然也明白。正是因为明白这一点，一直以来他才拒绝提着让雷猛回公司上班的事儿，以为拖到股东大会之后就万事大吉，没想到会半路杀出个秦景城。雷红要不是一个贪心的人也还好，偏偏他心大不知足，秦总一句合作便把他给套牢了，雷猛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放过他呢？扯了扯身上的休闲裤，他弯身坐下。 你说我为什么来了？ 嘴角的笑意怎么看怎么都是得意的，即便他半点那个意思都没有。雷红的眉头蹙得更深了，语气不善地说道， 公司没什么事儿，你先回去吧，你也看到了我这里不方便招待你，年轻人就该多出去玩玩，去找沈浩其他人也行。对了，你是不是没钱了？等着叔叔给你拿点。 这么好说话吗？当他是智障啊。雷蒙也不言语，等着他给他拿钱，看他能拿多少出来打发他。雷红果然没有让他失望，小小的一摞目测得有三五万吧。三五万？你打发乞丐呢？堂堂雷少随便一顿饭也不止这个数啊。他想什么呢？雷蒙不动声色地看了雷红一眼，也不接钱也不动，等着男人的下文。很好，雷红见雷猛无动于衷，知道他是嫌钱少了，不过他可没打算再多给，这点钱在他看来已经是把他当个人了，爱要不要，但态度不能这样。雷红拉过雷猛的手，把钱塞到他手里。 小猛啊，你要理解叔叔，爷爷突然就这么走了，公司最近的资金周转出了点问题，不能像以前一样再让你大手大脚的花钱了，就这点钱你省着花，等公司效益好了少不了你的零花钱的。 叔叔，我谢谢你，你对我可真好。 雷猛接过钱拍了拍，笑得一脸的真诚。雷红在心里鄙视一通，果然是个没出息的东西，连这点钱也不放过，钻钱眼里了吧。雷猛笑够了，目光突然一愣，说道， 叔叔你也听到了，秦总说有两个项目要跟我们合作，职务的事儿你操点心， 我怕明天一早秦总看不到我去找他，这盒子的事儿就泡汤了。 这话一下去，雷红的脸色立马就变了。狐假虎威的感觉似乎好不错呀，没想到秦锦城的名号这么好用啊，这让雷猛有点意外了。